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六章，最古老而高贵的布莱克家族，第24集。 楼下传来叮叮当当刺耳的门铃声，紧接着是昨天晚上唐克斯撞翻伞架时触发的那种凄厉的尖叫哀嚎。 我告诉他们多少次了，不要按门铃， 小天狼星恼火地说，匆匆离开了房间。他们听见他脚步声很重地跑下楼去，而布莱克夫人的尖叫声又一次在整个房子里回荡起来。 伤风败俗的家伙，肮脏的杂种，家族的败类，龌龊的孽子。 劳驾你把门关上，哈利， 维斯莱夫人说。哈利大着胆子尽量拖延关上客厅房门的时间，他想听听楼下的动静。小天狼星显然已经把帷幔拉上盖住了他母亲的肖像，因为老太太不再尖叫了。哈利听见小天狼星走过门厅，然后前门上的链条一阵哗啦啦作响，一个低沉的声音说话了。哈利听出那是金斯莱沙克尔。 艾斯加刚把我踢下，现在他穿上了穆迪的隐形斗篷，不过我要给邓布利多留一份报告。 哈利感觉到维斯莱夫人的眼睛在盯着他的后脑勺，便只好遗憾地关上客厅的门，重新加入了消灭狐媚子的行列。维斯莱夫人俯下身查看着瘫放在沙发上的吉德罗·洛哈特教你清除家庭害虫里关于灭狐媚子的那一页。 听着，你们大家，你们必须格外留神，狐媚子的牙齿是有毒的，被他们咬了之后会中毒，我这里有一瓶解毒剂，但愿没有人需要它。 他直起身在窗帘前面摆开架势，示意他们都过去。 我一发口令就立刻开始喷， 他说， 我想他们会飞出来攻击我们，但喷雾剂上说只要足足的喷一下就能使他们瘫痪，等他们不能动弹了就把他们扔进这只桶里。 他小心地走出大家的喷射范围，举起他自己的喷雾剂。 预备，喷！ 哈利刚喷了几秒钟，就有一只成年的狐媚子从窗帘的褶皱里飞了出来，甲虫般亮晶晶的翅膀嗡嗡扇动着，尖针般的小牙齿露在外面，小巧玲珑的身体上布满浓密的黑毛，四只小拳头愤怒地攥得紧紧的。哈利用狐媚子灭剂将它喷了个正着，它僵在半空中不动了，然后掉在下面满是虫眼的地毯上，当的一声响得出奇。哈利把它捡起来丢进了桶里。 弗雷德，你在做什么呢？ 维斯莱夫人严厉地问。 快喷它一下然后扔掉。 哈利转过头看见弗雷德正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一只不断挣扎的狐媚子。 好嘞， 弗雷德欢快地说，迅速地朝那只狐媚子喷了一下，狐媚子昏了过去，但维斯莱夫人刚一转身，弗雷德就挤挤眼睛把狐媚子装进了口袋。 我们想用狐媚子的毒液做实验，研制我们的速效逃课糖， 乔治压低声音对哈利说。哈利敏捷地同时喷中了两只迎面飞来的狐媚子，凑到乔治身边几乎不动嘴唇地低声问， 什么是速效逃课糖？各种各样让你犯病的糖果， 乔治小声说，一边警惕地留意着维斯莱夫人的背影。 记住，不是犯重病，而是刚好能在你不想上课的时候让你离开课堂。我和弗雷德这个夏天一直在研制它们，是一种双色口香糖，一头是橘黄色的，另一头是紫色的。如果你吃下这种吐吐糖的橘黄色一半就会呕吐，等你冲出教室到医院去时再吞下紫色的一半，它又让你变得活蹦乱跳，使你能够在一个小时里进行你喜欢的休闲活动，不然那一小时肯定是枯燥乏味毫无收获的。反正我们的广告词就是这么说的。 弗雷德·维斯莱侧着身子移到了维斯莱夫人看不见的地方，把掉在地上的几只狐媚子划拉到一起装进了口袋。 但是还需要再做一些工作，目前我们的试验者吐起来没完没了，无法歇口气吞下紫色的一半。 试验者， 我们， 弗雷德说， 我们轮流试验，乔治试验昏迷花糖，我们俩还共同试验鼻血牛轧糖。 妈妈还以为我们在决斗呢。 乔治说。 那么笑话店还开着吧？ 哈利小声问，一边假装调整喷雾器的喷嘴。 我们还没有机会去找房子呢。 弗雷德说，把声音压得更低了。这时维斯莱夫人用围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又反身投入战斗。 所以目前还只是办理邮购业务。上个星期我们在预言家日报上登了广告，还得感谢你呢，伙计。 乔治说。 不用担心，妈妈什么也不知道。她再也不肯看预言家日报了，因为报上尽跟你和邓布利多造谣。 哈利咧嘴笑了，他曾经硬要维斯莱家的这对双胞胎收下他在三强争霸赛中得到的1000加龙，以帮助他们实现开一个笑话店的雄心壮志。不过得知维斯莱夫人不知道他资助了双胞胎，他还是感到松了口气。维斯莱夫人认为，对他这两个儿子来说，开一家笑话店不是一个合适的职业。消灭窗帘里的狐妹子花了几乎一上午的时间，一直到过了中午，维斯莱夫人才摘掉防护的围巾，一屁股坐在一把中间凹陷的扶手椅上，紧接着又厌恶地大叫一声跳了起来。他坐在那一袋死老鼠上了。窗帘不再发出嗡嗡的响声，它们软绵绵地垂着，因为喷了太多的药水而湿漉漉的。在它们的下面，失去知觉的狐妹子密密麻麻地躺在桶里，旁边一个碗里是它们黑色的卵。克鲁克山用鼻子嗅来嗅去，弗雷德和乔治眼馋地朝他们望着。 我想我们吃过午饭后再来对付那些吧。 维斯莱夫人指着壁炉架两边布满灰尘的玻璃门柜子，那里面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古怪玩意儿，一批锈迹斑斑的短剑，动物的脚爪，一条盘起来的蛇皮，还有一大堆颜色暗淡发乌的银盒子，上面刻着哈利看不懂的文字。最让人不喜欢的是一个装饰用的水晶瓶，塞子上嵌着一块很大的蛋白石，瓶子里盛满了哈利相信是血的东西。门铃又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大伙儿都望着维斯莱夫人。 待在这儿。 他不容置疑地说，一把抓起那袋死老鼠。下面又传来了布莱克夫人凄厉刺耳的尖叫声。 我会带一些三明治上来。 他走出房间，回首把门小心地关上了。立刻，大家都冲到窗口，朝下面的前门台阶望去。他们看见的是一个乱蓬蓬的姜黄色头顶，还有一大摞东倒西歪眼看就要倒下来的干锅。 蒙顿格斯， 赫敏说， 他带那么多干锅来干什么？ 大概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吧。 哈利说， 他本该跟踪我的那天晚上去办的不就是这件事吗？抢购来路不明的干锅。 没错，你说的对， 弗雷德说。这时前门打开了，蒙顿格斯费力地搬着那些干锅进了门，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天哪，妈妈肯定不高兴。 他和乔治走过去站在房门旁仔细地听着，布莱克夫人的叫声已经停止了。 蒙顿格斯在跟小天狼星和金斯莱说话， 弗雷德小声说，同时皱紧眉头专心地听着。 听不太清楚，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冒险用一次伸缩耳？ 值得一试， 乔治说。 我可以悄悄上楼拿衣服。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楼下传来爆炸般的声响，伸缩耳变得完全没有必要了。每个人都能清清楚楚地听见维斯莱夫人扯足嗓子的叫嚷： 我们这里不是窝藏赃物的地方。 我真喜欢听妈妈冲别人嚷嚷。 弗雷德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说道。他把门打开了一两英寸，好让维斯莱夫人的声音更清楚地传进屋里。 换换口味真不赖。 完全不负责任，好像我们的烦心事还不够多似的，你还要把这一大堆偷来的干锅拖进屋子。 那些傻瓜怎么会让他由着性子发火呢？ 乔治摇摇头说， 必须趁早转移他的注意力，不然他的火气会越来越大，接连几个小时嚷嚷个没完没了。哈利，自从蒙顿格斯在应该跟踪你的时候偷偷溜走之后，妈妈就一直盼着狠狠地教训他一顿。哦，小天狼星的妈妈又叫起来了。 维斯莱夫人的声音几乎被门厅里那些肖像发出的一片尖利刺耳的叫声淹没。